典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我是 Andy 刘德华，记得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因为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人痛。 I miss y o u。 先多接技术 Kiki 一秒给你我的电子情书，想着你的我是幸福。 I don't know where 你在我的 hard disk 里住，若哭进一步献出我的真心企图。 MP3 是我给你每天惊喜礼物，就算赛车也不认输。忘记网路是我们恋爱的咖啡屋，爱你就打 I love you， 想你就叫 I miss you， 我的邮件满满都是你的节目。我最爱和你 I seek you 聊到日出，两个人沾满线路让别人好嫉妒，电话里说

今年九九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对于中国人而言啊，拜年的习俗向来是春节的重头戏，小辈向长辈送上祝福，亲戚朋友相聚问候，在一句句的吉祥话中迎来新春。中国人春节拜年大多数呢都是由内及外、由近及远的原则，初一拜本家，初二呢拜岳家，初三呢拜亲戚。民间呢还有一句话叫做有心拜年十五不晚，所以说拜早年拜晚年都是什么时候您都知道了吗？